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谢绝繁华，回归简朴，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 三河电台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皇上14子，西安侯允提。听说这两位道长武艺通玄了，所以呢，就让轩辕志备上一份重礼，让他陪着两个人告奔朝阳峰观音堂。等到了观音堂前，允提一看呢，这地方太好了，风景清幽，猿鹤相亲，真是隐士居住之地啊。看见这个观音堂红墙挺新，可能是刚刚油刷的。到了角门这儿了，轩辕志啪啪一叫门，门开了，出了一个小道童儿。无量佛善哉善哉，请问您找谁呀？二位仙长在庙中吗？现有皇14子贝勒爷西安侯来拜访仙长，烦劳通禀啊！您候着。这小道童儿都看了看，皇上儿子来了，赶紧往里通禀，时间不大，里边有人念佛号。无量佛，侯爷来访，蓬荜生辉，贫道未曾远迎，原谅原谅。两位仙长由打观中走出来了，西安侯允提一瞧，这二位仙长得多大岁数了，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银然一摆，飘飘然，神仙气概。允提赶紧上前行礼，久慕仙长高明，今日冒昧而来，仙长莫怪。轩辕志也上前行礼，拜见二位仙师，请。张明志、赵明真这两位道长就把侯爷跟轩辕志请到了豪轩，分宾主落座，小道童儿献上清茶。允提一抱拳：“二位仙长啊，既然来到仙长观中，我允提就实话实说了。想我皇父年事已高，我昆仲虽然不少，但是都是碌碌之辈。我想将来继承神器，能主九五者非本爵莫属。我看万龙藏风岛是兴隆之地呀，水路旱路都很险要，而且山中风景也好，山中的山民自种自食，其乐融融。今天来请二位仙长，想请二位仙长入山，我允提呢好聆听教诲。轩辕志在旁边就得帮着允提说呀，那没办法，人家是君，自己是臣。二位仙师，千岁求贤若渴，弟子才跟千岁说二位仙长武艺通玄，那就请前辈不要推辞了。无量佛，侯爷呀，轩辕谈曰，我们两个人是出家之人， 你们长方岛不远有一位了不起的高人，这位胸藏甲胄，富聚良谋，运筹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汉之诸葛也没法比呀。此人武艺不算通玄，但是用兵胜似韩信，正是侯爷的股肱之人，胜我弟兄万万倍呀。轩辕志还要说，允提就说话了，请问二位仙长，此位大仙怎么称呼？侯爷呀，从打白沙江入银沙盆，前面有座万林庄，这万林庄起码得占六里地吧，您从万林庄进去，里边还有三个庄子，西边是苗家庄，庄主呢姓苗，叫苗德林，人称金简赛书宝，东边叫何家庄，庄主呢人称大枪镇陕西，姓何，叫何金彪，当中间是陶家庄啊。那庄主可了不得，姓陶名元，字洞天，人称盖天第一手，贫道说的就是他呀。侯爷您可以亲自前往，就说贫道请他出山协助您，他必然答应。这样呢，轩辕志就跟西安侯告辞了，回到山中之后马上预备重礼，坐船奔银沙盆，下船之后穿过树林，一看前边广袤数百里，阡陌相连，禾苗茂盛，老百姓让畔而行，激壤作歌，别有洞天。两个人直接来到桃园的门前，轩辕志上前叫门，家人把门开开了，一愣，这黄石四子允提往这一站，他的气质跟别人就不一样了。请问两位贵客找谁呀？陶庄主在府上吗？现有黄石四子贝勒爷前来拜访。哎呦，这家人叙述我看着就不是凡人呢。好，您候着，赶紧往里通禀，时间不大，桃园就出来了。西安侯允提一瞧，这桃园长得是中等身材，面似油粉，花白的小辫，穿着蓝长衫，剪绸的裤子，汗摊，朱里寸底鞋，腰中扎着绒绳，肋下佩戴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呢比一般的宝剑长，比一般的宝剑窄。再往脸上看，桃园长得是大三角眼，鹰钩鼻子，花白的胡须。轩辕志心说这人可不好斗啊，轩辕志可就没原因。这桃园站在永提面前一躬倒地，不知侯爷虎驾左邻，恕草民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允提赶紧右手相搀吧。观音堂二位仙长对你是交口称赞呢、阁下才兼文武，学贯天人，我才登门拜访啊，请。这桃园就把西安侯允提还有轩辕志让到屋中了，还没落座呢，允提二次抱拳，阁下，我奉二位仙长之命前来拜访，向陶庄主谋略不减管乐，书机可并思母，本爵素怀大志，金玉先生如同文王玉太公，高祖玉子房，您可千万不要推辞啊。轩辕志心说这西安侯允提可真会夸人呐、还没出山呢，我请你来了，就因为你才比管乐，你的智谋可比孙吴，我素怀大志，我请你就如同周文王请姜太公，如同汉高祖得张良张子房。轩辕志心说这位侯爷是一定要得天下呀。 轩辕志往旁边一站，桃园深施一礼，侯爷你夸奖太过了。落座，家人献茶，彼此之间一谈话，轩辕志在旁边不搭茬的听着，就听桃园口似悬河，侃侃而谈，西安侯是点头称赞的，来呀把礼物献上，挺厚重的一份礼摆上了。西安侯站起来了，陶先生，就请您进万龙藏风岛。陶元呢就答应了。咱们说不说废话，陶元跟着西安侯允提，轩辕志就进了万龙藏风岛了。这一进上可了不得了，陶元确实有本事，大展宏图，把兵丁分成五大队，打造各种战船，72道螺丝湾重新修建，那就按照军事设备修建了，而且派寨主去把守。后山呢就修建了并肩王府。因为陶渊知道西安侯现在已然封了，封给张敬颇为一次并肩王，等把这府修好了之后，陶渊亲自去请，就把这位张王爷请进并肩王府了，跟着又建造了天王殿。桃园呢就让轩辕志为元帅，自己为副元帅，因为轩辕志原来就是山主。又封了四位军师，陆广元、孔亮、宋金莲、岳金莲，一切安排就绪。桃园呢就跟西安侯允提说，王爷您必须把张明志、赵明真二位仙长请进山来，我有这两位靠山，高枕无忧了。西安侯当然愿意呢，这回桃园亲自去请，见到这二位仙长了，桃园就把山中的事情全说了，没别的，您二位在山外，弟子我不踏实，我在山里盖座观，你们老哥俩进山吧，只要你们进山我就踏实了。哎呦得嘞，桃园呐，有你保着西安侯足矣，要我们哥俩干嘛呀？那不成，您把我举荐给西安侯，你们二位在外边妥心劲儿，那是办不到的，没别的，您进山吧。那行啊，你回去盖棺去吧，修好了之后我们师徒就搬进去。这桃园回到万龙藏风岛，就在山中大西北，离着天王殿60里，修了一座大庙，起名叫三阳观，四面都是树，十分清静，就把这二位道长请进观中了。桃园指挥老百姓种地种树，到白龙江捕鱼，十几年了，把这万龙藏风岛整理的兵精粮足，就因为这二位老道长入住三阳观了，所以武林当中的人是望风来投，就如同水入大海呀，这万龙藏风岛势力就大起来了，建山就知道了。所以这回三庄二打建山蓬莱岛，军师燕普燕云峰跟英王富昌富宝臣商定好了，就让元帅谭天写了一封信，派人到万龙藏风岛求救。陶岩看完这封书信，就跟手下人说，万龙藏风岛到剑山远隔数千里啊，真去人多了没法办，去人少了呢恐怕帮不了英王的忙，怎么办吧，三位军师辛苦一趟，你们去，到了剑山之后你们看看动静，能帮忙就帮忙，如果帮不上忙了，确实三庄太厉害，朝中的兵将也到了，如果英王千岁没办法，就请英王君臣到陕西万龙藏风岛来。好吧，孔亮、宋金莲、岳金良三位军师准备好了之后，调了快船一只，三个人上了船了，有打船务够奔72道螺丝湾，好出这万龙藏风岛。这秦凤呢， 现在已然在万隆藏风岛任职了，是巡山的总寨主。每天自己驾着一只小船，因为自己有气功，他这船不用桨，只是一只动。他用这气功催着小船走，就在这白龙江上来回巡查。这天他正巡江呢，突然间唰的一下，由打这72道螺丝湾上哗出了一只小船。秦凤一看，船上三位副军师。秦凤一抱拳，哎呦，三位贤弟，你们上哪儿了？哥哥，奉头副元帅的将令，够奔剑山前去增援，请。秦凤一放行，这三位军师小船就冲出螺丝湾，够奔白沙江往前走了。等这三位副军师船过去了，秦凤在船上一想，这三个人上剑山，嘿嘿，到剑山能办什么事儿啊？再说了，这英王富昌离开朝中，到了剑山蓬莱岛混了这么多年了，让三庄一打就打败了。听说老剑客爷张红军、江达、江满秋、珍珠佛董瑞全去了，不成，我得劝劝这哥仨。所以秦凤呢，这气功一吹，咔，这只小船就追上去了，想嘱咐嘱咐这哥仨。没想到哥仨这小船走得挺快，秦凤这小船呢，在这白沙江里唰往前那么一走，这岸上有种地的老百姓看见了。老百姓一瞧，这人仨脑袋，哎呦，没有桨只有舵，这船让他催着咱走这么快呀、啊？嘿，真不错，嘿，瞧瞧咱二哥，嘿，大爷您瞧真好，大家伙在岸边就叫上好了。这一叫好，秦凤高兴了，秦凤就把这气功吹起来，这小船在这江中一打旋，唰唰唰，三个旋过去，哗，老百姓齐声喝彩。这个秦凤没追上孔亮他们这条小船，老百姓这一叫好呢，哎，正赶上英雄得路老剑客爷陆明瞻来了。陆明瞻一听有人喝彩，他站在人群后头一瞧，哼哼，这个参头萝卜缨子，老剑客爷不高兴了。为什么呀？秦凤这叫哗众取宠，老百姓是种地的，你身上有气功，你在这折腾什么呀？让老百姓在这儿给你喝生彩，你就美了。老剑客爷仔细这么一看，当中间一脑袋俩肩膀扛俩肉球，这是不是秦凤啊？是马四爷的徒弟，不成，我得教训教训他。哎呀，秦凤，你这个臭豆腐，你还不过来吗？秦凤听见老剑客也喊了，唰的一下小船就过来了，手里提了缆绳就上了岸了。老爷子，您叫我吗？嗯，你这个臭萝卜缨子，我是英雄得路陆明瞻呐，小子，你不认识我吗？按说秦凤呢，过来就应当磕头管陆明瞻叫师叔，他没有，他冲着老剑客爷做了个半截揖。哎呦，原来是老前辈啊，有礼有礼。哎呀，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不给老人家我磕头叫我师叔，你师父就没有告诉你吗？老爷子，我师父可教育我了，可是我师父没跟我介绍过您的，再说我也没看见您有什么本事，我怕老爷子您是冒充的。混账东西，你师父没在这缸里。好了，小子，我让你看看老爷子我的本事。行啊，你刚才用气功催船，老人家我练一手功夫让你瞧一瞧。秦凤心说，您瞧瞧我练气功了，您还练手功夫让我瞧瞧，您要上这小船就得用气功催船。嘿，我练气功都练得撒脑袋了，您比我高。行，这秦凤想到这儿呢，把这缆绳往上一递，老爷子给您。哎呀，小子，你就看看老人家我的功夫吧。 老剑客人一拔腰上了小船呢，这小船唰的一下就奔着江心了。哎呀，秦芳啊，你这个船舵可是多余的呀！老人家把这船舵拔下来，要扔到江里，扑通一扔，这舵顺水飘走了。秦芳一看，心说干了，没舵这船怎么走啊？这岸边的老百姓也瞧着，秦凤也看着，就瞧陆云瞻老剑客爷在小船当中间一坐，两只手一抓这船舷，这小船唰如飞似箭，老人家运用十分自如。这秦凤一看可服了，没错了，这是英雄得路。他在岸边就追啊，师傅，弟子我服了，您来，您上来，我给您磕头。哎呀，我老人家还没有玩够呢。老人家推着小船在河里转悠，唰唰唰唰转，越转越小，越转越小，最后落到一点上。嘿呦，大家伙一瞧这船呢，就好像那年年转在这江里头这么转。秦凤可是大吃一惊啊，谁有这么好的功夫在岸边就追呀、啊、师傅您快上来，我给您磕头。混账东西，我老人家要走了，你也回山吧。陆老剑客催动小船，这小船唰往南而走，奇快如飞。秦凤在岸边想追可就追不上了。秦放回归万龙藏风岛，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陆民瞻老剑客爷驾着小船用气功催着往前走。他一看船上有吃的有喝的，那好啊，老剑客爷玩玩走走，玩玩走走，这老爷子可就到了剑山了。就听见金鼓齐鸣，嗯，不呀，这是哪嘎里在打仗啊？他把这小船呢就藏在芦苇里，坐在小船上顺声音观瞧。这时候呢，慈云、了音还有燕普、燕云峰这几个人在船上跟这几位老剑客爷动手。这陆民瞻站起身形，唰脚尖一点，小船由打芦苇中出来，老剑客爷纵身就上了大船了。用手中那大烟袋，大烟袋锅子烫了慈云了。了音过来了，了音这一问，陆民瞻亮出话来，通明报信。就在这时候，猛然间江岸树林当中有人高喊一声：哎呦，这么热闹的事我怎么没赶上啊？就这一嗓子，连云王富昌、富宝臣都吓坏了，他都听出来了，喊的这人正是郑古侠董谦、董化一。云王可急了，这董谦、董化一昨天闹了天王殿，杀人流血啊，怎么他又来了？现在船上又有陆明瞻，他要来了如同两只猛虎啊。英王富昌不由得看了看全权大帅谭天、谭桂林，点了点头。谭天马上传下命令，来鸣金哨令。苍狼狼锣声一响，这剑山的船头盖尾尾盖头唰往回就拜。这一往回拜，因为江面上船太多了，船撞船，船撞山，弄得船也翻了，人也掉到江里的，人无战心，事无斗志，你抢我夺呀，都想回去。山庄的总指挥谭小龙驹圣玉这么一看，好啊，赶紧把手中令旗一摆，杀打打打，咚，杀呀，捉鹰王啊。山庄的水军呐喊声音，这船的一直就往这前边冲，现身的人吓坏了。山庄的水军弓上前刀出鞘呢，圣玉一传令，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剑山的水军可就死了不少了。上高主一看非常高兴，我兵杀，打打打， 战船往上一冲， 打算这回剿灭剑臣蓬莱岛，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寻找什么？从明开始起，糊涂一颗心。 书场 山庄二大剑山旁来倒，英王富昌算失败了。青龙闸的寨主一看剑山的船败回来了，赶紧把这青龙闸提起来了。剑山旁来倒的船只冲进了青龙闸，青龙闸这才放下。英王富昌叹了一口气，元帅呀，千岁，查点查点到底损伤多少人啊，然后各回各府休息吧，臣遵旨。这回英王连天王殿都没升，大家伙下了船之后谈天清理了一下，然后跟军事宴谱商量商量，各回各处。用了晚饭之后，军师跟元帅带着人又查看了一下山中的布置，嘱咐人好好守住剑山，守住青龙闸，严加防范，各自回府休息了。咱们单说军师云台剑客宴谱回到自己的书房，独对孤灯，眼泪就下来了。想起自己的师兄莫奇与修，个个武艺通玄呐，没想到误入奸计，命丧成都，死得太惨了。唉，前我燕普燕云峰跟兄长同堂学艺，几十年如一日，现在分手了。哥哥拿我就当亲兄弟一样啊。燕普在灯下想念师兄，正在这时候丁丁进来了。老军师在公主的坟前捉住了驸马白凤啊，乌良佛他果然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二公主兰娘的尸体是燕普埋的，他认为白凤就是金莲花凤旗，没错了，估计凤旗他还要进山，不然的话他不能来，他干嘛来了？他也不知道英王要招他为驸马呀，他进山有事儿，公主死了他还得来，而且他必到公主坟前祭奠，所以呢燕普就悄悄地在这公主坟前埋了两块翻板，心说你来捉住你我就宰你。他派头目分成两班人看着，今天晚上捉住白凤了。禀报了军师燕普，燕普传下话来，我两佛把驸马推进来吧。等把驸马推进来，燕普燕云峰一看，没错，正是金莲花凤旗。那么凤旗为什么还来呢？咱们前边说过三夺八宝灯，这董谦董化一答应汤云了，你放心大班头进剑山，我替你拿这灯去。等他一转身就发现贵嫔跟凤旗不见了，哪儿去了？这贵嫔拉着凤旗就跑，找一地方没人了。凤大哥呀，我的两位伯父让华佗给杀了，我爸爸要是捉住我非把我宰了不可，没别的，您陪着我吧，哥俩找一客店住下来。哥哥这么办，山庄的水晶肯定还要攻打剑山蓬莱岛，咱们藏着瞧着，哪天盛庄主指挥山庄的水军要打这剑山了，咱们借机会进这剑山，到山庄大大小小做一番事业，立点功，也对得起我死去的二位伯父啊。好吧，金莲花凤旗知道自己进山是凶多吉少啊，但是舍命陪君子也得去啊，人家贵嫔为了救自己死了两个伯父，能不答应吗？所以金莲花凤旗就答应了。哥俩离着剑山很近，找个店房住去，每天都打探。今天山庄水军在盛陶然指挥之下二打剑山蓬莱岛，这哥俩离开店房就雇了一条小船，让这船家呢把小船藏在芦苇之中，先把船钱给付了。 在这船上瞧着，一会儿的功夫江中就乱了。见山蓬莱岛打了败仗往回撤，山庄的战船往前追，乱呢，两人借这机会蹭蹭跳下小船，就进了青龙闸了。两个人跳到岸上，上了山，找个山洞住下。到了晚上茶山的过去，二位小侠客也出来了，也是误走公主坟。一看这地方周围是花瓦墙，当中间栅栏门，上边四个字公主家城，当中间是甬路，有两个石头供桌，后边是两个灰顶坟，有一桶石碑，上边刻着字呢。凤岐看见不由得悲从中来呀。贵贤弟啊，我把山里的事儿都跟你说了，你看这就是两位公主的坟。两位公主如花似玉，蕙质兰心全死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啊。到如今伯劳东去燕西飞，我想起来太难过了。贤弟啊，你在这儿稍后片刻，我呢到公主坟前祭奠祭奠，我就回来。这样凤岐呢就顺着甬路往前走，在供桌前边给两位公主大拜了八拜，然后到坟前的掸土，没想到一掸土就蹬到这翻板上了，嘎巴的一扣，把凤岐扣里头了。这旁边的窝铺，这窝铺里住着兵呢，都是燕普的。这兵赶紧把机关关上了，把翻板摘下来，拿着钩杆子就把这凤旗搭上了，捆上了，抬起来就押到军师府。现在押到燕普燕云峰面前，燕普看着金莲花凤旗是咬牙切齿：白凤啊，终究把你捉住了，你也有今天吗？呸，燕普，我告诉你，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金莲花凤旗，你也知道，在北京广庆茶楼，我捉住你们剑山三鼠，皇上封我五品守备，赐我夸官游街，是我在长街之上巧遇西方侠老侠客爷于成，老侠约我来剑山立功，我遇见我的老师董化一的侄子窦瑞，我没跟他商量，我冒充他的笔迹写下了一封假书信。嘿，你们山中三公并没有查出来呀，还认为信是真的，把我凤旗留在山中，蒙王爷见爱，所以将两位公主相许，酿成大祸。我今天借你们剑山打了败仗来到山中，我就为了祭奠祭奠亡去的公主，我现在被你燕普捉住了，由此而已啊！要杀就杀。凤岐说到这儿站起来往外就走，气得燕普直念佛号啊，无量佛无量佛，我非把你杀了不可。这兵丁拿着刀跟着出去，燕普在后边噌就出去了，真快，这宝剑就举起来了。如果燕普这宝剑过去，啪这么一抹，凤岐脑袋非掉不可。燕普是下了决心要杀的，而且燕普手黑心狠。宝剑刚递过去，突然间就听见山中天王殿当当当当当当当祭奠居中。燕普一听可坏了，赶紧把宝剑停住了，心说难道王爷知道我拿着凤旗了吗？现在王爷要知道了我要把凤旗杀了，没有王爷的命令我就是专权的。得嘞，既然你英王知道了我拿着凤旗了，我把凤旗押到天王殿，我也让你知道知道凤旗不是白凤，而白凤却是凤旗呀，凤旗到底是怎么个人，让你清楚了我让你杀他。来呀，把驸马爷押到天王殿。这样呢，有人掌着灯光 棋牌官带路，兵丁押着凤旗，燕普亲自跟着就来到了天王殿。看好了他，兵丁看着凤旗在天王殿外，燕普燕云峰来到天王殿，一看文臣武将已然各自归位了，英王已然升殿了。众位爱卿啊，何人祭奠呢？什么？燕普一听心说坏了，感情英王不知道我捉着凤旗了，祭奠不是为这件事啊，可后悔已然晚了。燕普坐着这咬牙愤恨呐、啊，心说哥哥莫奇羽就死了，死在谁手里了？就死在他们这帮人手里了。虽然说死在成都年羹尧的府中，可是吃着耗子药死的，我得给我师兄报仇雪恨。得嘞，我必须让英王把这凤旗给杀了。想到这儿，燕普站起身形，来到英王面前，无量佛善哉善哉，王爷，微臣设法拿住了驸马，请王爷发落。英王富昌一听这气呀，心说你怎么又回来了？来呀，让驸马进殿。时间不大，把凤旗压进来了，有人给凤旗松了绑绳，凤旗就跪下了。父王在上，儿臣参拜。驸马呀，你已然离开剑山了，就应该远走高飞，你为何又入山搅闹，使我心神不安呐、啊？父王啊，蒙您督促我离开剑山，可此臣未能在公主坟前祭扫，以表夫妻之情，小臣在外内疚于心呐、啊。有心叫山而进，我想父王一定不会让我进山，万般无奈，我趁着剑山兵败之际私自进山，明知道危难重重，但是为了祭奠公主是在所不惜。没想到在坟前纪念二位公主，公主坟前有人设下翻板，将子臣拿获，自臣时不欲生了，愿随两位公主于地下生不能寝，死后同穴，而愿足矣。说着这凤琴眼泪就掉下来了。这凤琴呢，你说她真哭她也是真哭，说假哭她也是假哭。那人谁没有同情心呢？俩公主招谁惹谁了，为我死了。凤琴说出这番话来，勾起了英王富昌思女之心啊！英王摇了摇头，眼泪就掉下来了。旁边的三公银海亮、陆海明、金海寿一看英王这脸色，慢慢的心才放下来。哎，燕道长啊，公主坟前的翻板是何人所设呀？无良佛是老臣所为。英王不愿意了，燕道长啊，你要是有女儿死了之后，坟前都安翻板吗？叫我女儿死后都不得安宁啊，把翻板给我撤去。是，臣遵旨。哎，燕道长啊，这是从何说起呀？啊！英王富商说到这儿，一掉脸看着金莲花凤旗，驸马呀，万也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如此重义，公主九泉有之也能含笑地下了。只是我剑山山中不能容你啊，朕念翁婿之情，送你出山去吧。燕普可就急了。王爷，他包藏祸心进山是为了颠覆您的社稷。王爷呀、啊， 有道是纵虎容易擒虎难呐，千岁您当断不断，祸至无日啊。唉，妖王摇了摇头，燕道长所言差矣，驸马是个公子，是朕的女婿，无故岂能随便杀他呀。谭天在旁边一听，心说嘿嘿，我没法给我妹夫讲情，妹夫喂，幸亏英王是不想杀你，不然的话我妹妹可就成了望门寡了，没事你回来干什么呀。谭天想着，两只眼睛就瞧着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普单手打击掌，无量佛，王爷，您只知他是您的驸马，您知道他的来历吗？啊，朕不知道。王爷，您知道他叫白凤，其实他是北京正蓝旗的旗民，他叫凤旗，人称金莲花。哦，他是旗民吗？妖王是旗人，他当然喜欢旗民了。两只眼睛透着发亮，三公在旁边一瞧，心说燕普，你打算杀凤旗恐怕办不到了。老军师，他是齐民又当如何呀？不量佛千岁呀，在北京广庆茶楼，他因为救驾有功，被王爷之弟康熙亲赐五品守备，凤旗夸官游街，巧遇西方侠于成于洞海，于成带他出了北京，在铁佛寺跟华图动手之际失散了。凤旗知道窦瑞跟三公有交情，所以他假冒窦瑞的鼻涕写了一封信，这样才来到剑山。他打入剑山，他可不是为了您的设计呀。王爷，您说这凤旗心怀意志，是不是该杀呀？哼，英王把头摇了摇，燕道长啊，你说白凤是凤旗，那就好啊，我看凤旗比白凤更强啊。这凤旗既是旗籍，那么他祖上必然随龙进关，家中必然立有军功，小我齐民生下之后有钱粮，身不动绑不摇，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可是凤旗他不愿意醉生梦死啊，反而拜师学艺，练就了一身的本事，胜似纨绔子弟呀。我想功高莫过救驾，他立下了不世之功，仍然愿意来到剑山，我剑山也是爱新觉罗的天下呀。啊，哎，他到剑山打算为我富昌出力，在我们齐民当中可是不多见呐。谭天心说，您这英王府昌说这叫什么理儿啊？心里乐，脸上可不敢带出来，把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气得直哆嗦。无良佛爷，千岁啊，凤旗他反，您还夸他？王爷呀，您知道他是谁的弟子吗？臣不知道啊，你知道吗？王爷呀，董化一就是他的老师，把咱们剑山蓬莱岛闹得地覆天翻。天王殿上的人，三公、谭元帅，还有不少文武官员呢，都听得出来，这燕普呢是想勾起了英王富昌对凤旗的仇恨，把凤旗好杀了。没想到这英王认死理儿，拍命。哎呀，老军师、老先长何出此言呢？驸马是董化一的弟子，只能说明凤旗他行端履正，老剑客爷才能收他为徒，才能传以决议呀。至于董化一大闹天王殿杀人流血，只怨我君臣无能啊。燕普真差点气死，都说不出话来了。英王富昌马上传下话来，来呀，换土牢寨主。时间不大，这土牢寨主来了， 这土牢寨主是谁呀？坏事包张望。这坏事包张望是山东侯二侠一轮明月照九州统领磕头的哥哥侯杰的徒弟。就因为坏事包张望没事挑事生非，被师父轰出师门了。这张王下决心潜入到剑山，在剑山卧底，将来要打剑山的时候，我得立下惊天立地的功劳。年羹尧奉旨查办剑山蓬莱岛在建州住着的时候，张望就立了个功，捉住了建州的知州，把这黄国英给逮住了。可是张望不死心呐，跟年羹尧跟师傅说，我还得走，我仍然到剑山去卧底。张望回来了，虽然说他捉住建州知州黄国英，他认为办事办得滴水不漏，但是你来卧底，那么剑山蓬莱岛的人就没有卧底的吗？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呀，建州衙门里也有不少剑山的人，谭天呢知道这件事儿了，明察暗审，没抓住真凭实据，但是谭天谭桂林不放心了，就不敢让这坏事包张望再做巡山的大寨主了，把他降为土牢的寨主。这时候张望来到天王殿跪倒在地，土牢寨主张望拜见千岁。张望啊，驸马交给你看押，你可不许怠慢他，押入土牢。是。张望就把金莲花凤旗绑好了，带着兵丁把凤旗押到土牢，咱们放下不表。英王刚要说话，这时候太平寨老寨主太平侠智亮站起来了，来到英王面前一抱拳，王爷，是在下积点，久受贺天庭短墙之下捉住一个探山之人，因此积点，请王爷发落。乌莲佛，燕普念上佛号了。王爷呀，想当初韩信跟汉王说过，项羽名焉则山岳崩推，叱咤则风云变色，知其人如妇人女子，犹如寡断，处有乌江之惨，王爷切莫笑之。探山既非好意呀，当即除之，以警来者。大家都明白，燕普是哆嗦着说出这几句话来，那意思告诉英王，您别跟项羽学，项羽优柔寡断，鸿门宴不杀刘邦，结果项羽失败在乌江自刎。现在咱们剑山又来探山的了啊！您把凤旗压到土牢，那是您的驸马爷，您爱他，可又来探山的了，您就必须得杀呀。那么探山之人到底是谁，英王如何处置，下回再说。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他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他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